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72，陈纪六。高宗宣皇帝中之上。太建七年春正月辛未，上巳南郊，癸酉，周主如同州。乙亥，左卫将军樊毅克同州，其主桓业。辛巳，上巳北郊。二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戊申，樊毅克下邳、高栅等六城。其主言语色讷，不喜见朝事，自非宠思逆侠，未尝交与。性懦，不堪人事，虽三公令录奏事，莫得仰视，皆略陈大旨，经走而出。承世祖奢泰之余，以为帝王当然。后宫皆宝衣玉食，一群之费至值万匹，敬为新巧，朝衣夕敝，盛修宫苑，穷极壮丽，所耗不长，硕毁又复，百工土木无时休息，夜则燃火照作，寒则以汤为泥，凿晋阳西山为大象，一夜燃油万盆，光照宫中，没有灾役寇盗，不自贬损，唯多设斋，以为修德，好自弹琵琶，为无仇之曲。进士贺之者以白鼠，民间谓之无仇天子。于华林园立贫儿村，弟子以褴褛之服行乞其间以为乐。又写著西比诸城，使人以黑衣攻之，帝自率内参俱斗，宠任陆令轩、穆提婆、高阿那公、韩长鸾等载至朝政。宦官邓长勇、陈德信、胡儿何鸿珍等并参与集权，各引亲党，超居显位，官有才进，欲以惠成，敬为奸谗，度政害民。旧仓头刘桃之等皆开府封王，其余宦官胡儿、歌舞人、见鬼人、官奴婢等滥得富贵者，殆将万数。数姓封王者以百数，开府千余人，一同无数，领军一时至二十人，侍中中常侍数十人，乃至狗马及鹰亦有一同郡君之号。有斗鸡号开府，皆食其干禄。诸必姓朝夕于氏左右，一系之费动于巨万，继而府葬空竭，乃赐二三郡或六七县，使之卖官取职。由是为首令者，率皆富商大贾，竟为贪纵，民不聊生。周高祖谋伐齐，命边镇役处置，加戍卒，其人闻之，以增修守御。柱国于毅谏曰：“将义相亲，互有胜负，徒损兵储，无益大计，不如解言计好，使彼细而无备，然后成见出其不意，一举可取也。”周主从之。韦孝宽上书陈三策，其一曰：“臣在边积年，颇见间隙， 不因忌讳难以成功，是以往岁出军，徒有劳费，功绩不利，有使机会。何者？常怀之难就为沃土，臣氏以破亡于尽，犹能一举平之。其人历年复旧，丧败而返，内离外叛，既尽力穷，仇敌有信，不可失也。今大军若出止关，方轨而进，兼与陈氏共为犄角，并令广州一旅出自三丫，又募山南萧锐沿河而下，复遣北山击胡，绝其兵进之路。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敬勇之士，后其爵赏，使为前驱，越动川夷，雷害电击，百道俱进，并驱鲁廷，必当望其奔溃，所向摧殄，一容大定，实在此机。其二曰，若国家更为后图，未及大举，已与陈人分起兵士，三丫以北，万春以南，广氏屯田，欲为筑基，募其萧汉，立为布武。彼既东南有敌，戎马相持，我出其兵，破其疆役，彼若兴师复原，我则坚壁清野，待其去远，还复出师，常以边外之军引其复心之众，我无速冲之费，彼有奔命之劳，一二年中必自离叛，且其势昏暴，正出多门，郁郁卖官，唯利是事，荒淫酒色，忌害忠良，何竟傲然不生其弊，以此观之，父王可待。然后常见殿扫，是等摧枯。其三曰，昔勾践王吴，赏其十载，武王取胄，犹烦再举，今若更存尊养，且复相识，臣谓以桓崇林浩申其盟约，安民合众，通商会公，蓄锐养威，观信而动，斯乃长策远御，坐自兼并也。书奏周主引开府仪同三司一楼迁入内殿，从容谓曰，朕欲用兵，何者为先？对曰，其事沉溺昌忧，丹昏屈孽，其折冲之将胡律明月已避于禅口，上下离心，道路已目，此一曲也。帝大笑。三月丙辰，使千余小司寇原位聘于其以官信。丙寅，周主还长安。夏四月甲午，上享太庙。兼豫州陈陶根得青牛，献之，召遣还民。又表上织成罗文锦被各200首，召于云龙门外焚之。庚子，其以中书监杨修之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壬辰，以尚书右仆射王畅为左仆射。甲戌，其主如晋阳。九七月丙戌，周主如云阳宫。大将军杨坚资相其伟，基伯夏大夫长安来如常谓坚曰，公眼如鼠星，无所不照， 当望有天下，愿忍诛杀。周主待监宿后，齐王献言于帝曰：仆六如坚，相貌非常，臣每见之不觉自失，恐非人下，请早除之。帝亦疑之，以问来何。何鬼对曰：随公只是守节人，可镇一方，若为将领，镇无不破。丁卯，周主还长安。先是，周主独与齐王献及内史王毅谋伐齐，又遣纳言卢运、长日三邑安州总管于毅问策，于人皆莫知之。丙子，使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告之。丁丑，下诏伐齐。以柱国陈王纯、荥阳公司马萧难、正公达西镇为前三军总管，越王胜、周昌公侯莫陈崇、赵王昭为后三军总管。齐王献率众二万驱黎阳，隋公杨坚、广宁公薛炯将周师三万自卫入河，梁公侯莫陈瑞率众二万守太行道，申公李牧率众三万守河阳道，长山公于毅率众二万出陈汝，毅蒙之兄孙，朕武之子也。周主将出河阳，内史上士宇文弼曰：齐氏建国于今累世，虽曰无道，藩镇之任尚有其人，今之出师要须择地。河阳充要精兵所据，尽力攻围恐难得志，如臣所见，出于坟区数小山坪，攻之一拔，用武之地莫过于此。民部中大夫天水赵炯曰：河南洛阳四面受敌，纵得之不可以守，请从河北直指太原，轻骑巢穴可一举而定。遂伯夏大夫鲍鸿曰：我强其弱，我治其乱，何忧不克？但先帝往日屡出洛阳，彼既有备，没有不捷。如臣计者，进兵焚路，直掩晋阳，出其不虞，似为上策。周主皆不从，鸿权之地也。壬午，周主率众六万直指河阴。杨素请率其父麾下先驱，周主许之。八月癸卯，周遣使来聘。周师入齐境，进伐数见驾，犯者皆斩。丁未，周主攻河阴大城，拔之。齐王献把武纪进为洛口，把东西二城，纵火焚浮桥，桥绝。其永桥大都督泰安复福自永桥夜入中滩城，周人即刻南城为中滩，二旬不下。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守金庸，周主自攻之不克。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千，周人闻之，以为大军且至而淡之。九月，其右丞高阿那公自晋阳将兵拒周师， 至河阳，会周主有疾，辛酉夜引兵还，水军焚其舟舰。傅福为邢台起伏贵和曰：“周师疲弊，愿得经济二千追击之，可破也。”贵和不许。齐王献于毅、李牧所向克捷，降拔三十余城，皆弃而不守，唯以王耀成要害，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。正寻以城降齐，戊寅，周主还长安。庚辰，其以赵彦深为司徒，胡阿列罗为司空。闰月，车骑大将军吴明彻将兵击其彭城，壬辰，败骑兵数万于吕梁。甲午，周主如同州。冬十月己巳，李皇子叔齐为新蔡王，叔文为晋西王。十二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壬戌，以王畅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吴郡陆善为右仆射。庚午，周主还长安。八年春正月癸未，周主如同州。辛卯，如河东宿川。甲午，复还同州。甲寅，其大赦。乙卯，其主还业。二月辛酉，周主命太子巡抚西土，因伐突遇浑，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、公正宇文孝伯从行，军中节度皆为二人，太子养成而已。其括杂户未嫁者悉及，有隐匿者家长作死。壬申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。三月壬寅，周主还长安。下四月乙卯，复如同州。己未，上享太庙。尚书左仆射王畅卒。五月壬辰，周主还长安。六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辛亥，周主享太庙。初，太子叔宝欲以左户部尚书江总为詹事，令管记陆虞、严于吏部尚书孔焕。焕谓虞曰：“将有攀陆之华而无缘起之时，辅弼诸公切有所难。”太子深以为恨，自言于帝。帝将许之。焕奏曰：“江总文华之士，今皇太子文华不少，岂介于总？如臣所见，愿选敦重之才，以居辅导之职。”帝曰：“即如卿言，谁当居此？”焕曰：“都官尚书王阔，事有一德，实性敦敏，可以居之。”太子实在侧，乃曰：“阔王太之子，不宜为太子詹事。”焕曰：“宋朝范晔及范太之子，亦为太子詹事，前代不宜，太子故争之。帝足以总为詹事，总孝之曾孙也。”甲寅，以尚书右仆射陆善为左仆射。帝欲以孔焕代善，诏已出， 太子举之而止，更以晋陵太守王克为右仆射，请之，总与太子为长夜之饮，养梁帝陈氏为女。太子气微行，有总家，上怒，免总官。周利州刺史纪王康，骄矜无度，善修容器，因有异谋。思路裴荣见止之，康杀荣，秉臣赐康死。丁巳，周主如云阳。庚申，其宜阳王赵彦深卒。彦深历仕累朝，常参激进，以温锦著称。祭卒，朝贵典机密者为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胡律校卿一人而已，其余皆毕姓也。校卿羌举之子，比于愚人，差不贪贿。秋八月乙卯，周主还长安。周太子伐突遇浑，至伏四城而还。公尹郑义、王端等皆有宠于太子，太子在军中多失德，义等皆欲焉。君还，王轨等言之于周主，周主怒，杖太子及义等，仍除义等名。功臣亲信者咸被遣，太子复召义，细瑕如初。义因曰：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？太子曰：义逆之。义掩之兄孙也。周主欲太子甚严，每朝见尽止与群臣无异，虽龙寒盛暑，不得休息，以其嗜酒，禁酒不得至东宫，有过则加垂榻。常谓之曰：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，余儿岂不堪立也？乃斥东宫官署录太子言语动作，每月奏闻。太子为帝威严，矫情修饰，由是过恶不上闻。王轨常与小内侍贺若弼言，太子必不克附和，弼深以为然，劝轨臣之。轨后因事作言于帝曰：皇太子仁孝无闻，恐不了陛下家事，愚臣短案不足可信。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，亦常以此为忧。帝以问弼，对曰：皇太子养德春宫，未闻有过。既退，轨让弼曰：平生言论无所不道，今者对扬，何得乃而反复？弼曰：此公之过也，太子国之储妇，岂易发言？事有搓跌，便至灭族。本为公密臣赃匹，何得遂至昌言？轨默然久之，乃曰：吾专心国家，遂不存私计，向者对众，良时非宜。后轨因内宴上寿，屡帝虚曰：可爱好老公，但恨后嗣弱耳。先是，帝问右公伯宇文孝伯曰：吾儿必来何如？ 对曰：“太子必具天威，更无过失。”罢酒，帝则笑伯曰：“公常谕我云，太子无过，今鬼有此言，公为狂矣。”孝伯再拜曰：“父子之计，人所难言。臣知陛下不能割此忍爱，遂而结舌。”帝知其意，默然久之，乃曰：“朕以为公矣，公其免之。”王轨昼言于帝曰：“皇太子非社稷主，普六如奸，冒有反相。”帝不悦曰：“彼天命有在，将若之何？”杨坚闻之，甚惧，身自会逆。帝深以轨等言为然，但汉王赞次长，又不才，与子皆幼，故得不废。丁卯，以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，其主如晋阳，迎邯郸宫。九月戊戌，以皇子叔标为淮南王。周主谓群臣曰：“朕去岁主有疾趁，遂不得克平不寇，潜入其境，备见其情，彼之行师，待同儿戏。况其朝廷昏乱，正由群小，百姓傲然，朝不谋夕，天与不取，恐宜后悔。前出河外，直为辅备，未遏其侯。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，震慑要众，今往攻之，彼必来援。吾严军以待，击之必克，然后乘破竹之势，鼓行而东，足以穷其巢穴，混同文鬼。”诸将多不愿行。帝曰：“机不可失，有举无君者，当以军法裁之。”冬十月己酉，周主自将伐齐，以越王胜、启公亮、随公杨坚为右三军，乔王翦、大将军窦泰、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，齐王献、陈王纯为前军，亮导之子也。丙辰，齐主列于祁连池，鬼害还晋阳。先是，晋州邢台左丞张延俊公职勤敏，处置有备，百姓安业，将邑无虞，主必性物而待之，由是公私烦扰。周主至晋州，军于坟区，遣齐王献将兵二万守雀鼠谷，陈王纯部骑二万守千里境，郑公达西镇部骑一万守统军川，大将军韩明部骑五千守棋子岭，燕世公尹生部骑五千守古中镇，梁成公辛韶部骑五千守蒲金关，赵王昭部骑一万自华谷攻其汾州诸城，柱国宇文胜部骑一万守汾水关，遣内史王仪兼诸军攻平阳城，其邢台仆射海昌王玉香贵应城据守。甲子，其集兵进辞。庚午，其主自晋阳率诸军取晋州，周主日自汾区至城下督战， 城中窘急。庚午，邢台左丞侯子钦出降于州。壬申，晋州刺史崔景松守北城，夜遣使请降于州，王轨率师应之。未明，州将北海段文镇、仗硕与数十人先登，与景松同至玉香贵所，拔佩刀截之。城上鼓噪，骑兵大溃，遂克晋州。鲁湘贵及甲士8000人。其主方与冯淑妃列于天池，晋州告急者自旦至午，一马三至。又丞相高阿那公曰：“大家正为乐，边比小小骄兵乃是常事，何及奏闻？”至暮，使更至，云：“平阳已陷。”乃奏之。其主将还，淑妃请更杀一围，其主从之。周齐王献攻拔洪洞、永安二城，更图进取，其人焚桥守险，均不得进，乃屯永安，使永昌公春屯鸡栖园，法百为安以立营。春，广之地也。癸酉，其主分军1000人向千里径，又分军出汾水关，自率大军上鸡栖园。宇文盛遣人告急，齐王献自救之，其师退，盛追击破之。俄而春告其师稍逼，显复还救之，与其对阵，至夜不战。会州主召献还，献引兵夜去。其人见百安在，不知觉，明日始知之。其主使高阿那公将前军先进，仍节度诸军。甲戌，周以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，留精兵10000镇之。11月己卯，其主至平阳，周主以骑兵心急，声势甚盛，且欲西还以避其锋。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新谏曰：“以陛下之圣武，成敌人之荒纵，何患不克？若是其得令主，君臣协力，虽汤武之事，未易平也。今主案臣愚，事无斗志，虽有100万之众，实为陛下奉耳。”军政京兆王弘曰：“其师既刚，余资累世，天降周氏，一战而扼其喉，取乱武王，正在今日，视之而去，臣所未遇。”周主虽善其言，竟引军还。心贵之子也。周主留齐王献为后拒，其师追之。献与宇文新各将100骑与战，斩其骁将贺兰豹子等，其师乃退。献引军渡汾，追及周主于玉璧。其师遂为平阳，昼夜攻之，城中危急，楼叠皆尽，所存之城寻刃而已，或短兵相接，或交马出入，外援不至，众皆震惧。梁士彦慷慨自若，谓将士曰：“ 死在今日，无为尔先。于是勇烈其愤，呼声动地，无不衣当白。其师少却，乃令妻妾军民妇女昼夜修城，三日而就。周主使齐王献将兵六万屯宿川，遥卫平阳声援。齐人作地道攻平阳，城陷十余步，将士乘势欲入。齐主斥且止，召冯淑妃观之。淑妃装点不识至，周人以目惧色之，长岁不下。旧俗相传，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，淑妃欲往观之，其主恐奴使及桥，乃抽工程木造远桥。其主与淑妃渡桥，桥坏，至夜乃还。癸巳，周主还长安。甲午，复下诏，以齐人为晋州，更率诸军击之。丙申，纵其降人使还。丁酉，周主发长安。壬寅，既和，与诸军和。十二月丁未，周主至高咸，遣齐王率所部先向平阳。戊申，周主至平阳。庚戌，诸军总集凡八万人，稍近，逼城至镇东西二十余里。先是，齐人恐周师促至，于城南川堑自乔山主于汾水，齐主大出兵，镇于堑北。周主命齐王献持往观之，献复命曰：“亦与尔，请破之而后食。”周主悦，曰：“如汝言，吾无忧矣。”周主常乘御马，从数人巡阵，所至则呼主帅姓名，未免之。将士喜于见之，贤思自愤。将战，有司请换马。周主曰：“朕独乘良马，欲何之？”周主欲搏其师，爱堑而止。自旦至申，相持不绝。其主谓高阿那公曰：“战士也，不战士也。”阿那公曰：“吾兵虽多，堪战不过十万，并伤及绕城桥窜者负三分居一。西宫玉璧，援军来即退，今日将士岂胜神武时也？不如勿战，却守高梁桥。”安土根曰：“一撮许贼马上刺取，至着汾水中耳。”其主亦未决。主内参曰：“彼一天子，我一天子，彼尚能远来，我何谓守欠示弱？”其主曰：“此言是也。”于是田欠难饮，周主大喜，乐诸军击之。兵才合，其主与冯淑妃并计观战。东偏少却，淑妃不曰：“君败矣。”录尚书事城阳王穆提婆曰：“大家去，大家去。”其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桥。开府仪同三司西长谏曰：“半进半退，战之常体。今兵众全整， 未有亏伤，陛下舍此安之。马足一动，人情骇乱，不可复振，愿速还安慰之。五位张长山自后至，亦曰：军巡收气甚完整，围城兵亦不动，至尊疑回，不信陈言，起将内参往观。其主将从之。穆提婆引其主肘曰：此言难信。其主遂以书飞北走，其师大溃，死者万余人，军资器械数百里间，尾弃山积。安德王延宗独全军而还。其主至洪洞，淑妃方以粉镜自玩，后生乱，唱贼至，于是复走。先是其主以淑妃为有功勋，将立为左皇后，且内参亦晋阳取皇后抚育徽嫡等，致仕欲于中途，其主未暗佩，命淑妃擢之，然后去。辛亥，周主入平阳，梁士彦见周主，持周主虚而泣曰：臣既不见陛下。周主亦为之流涕。周主以将士疲弊，欲引还。士彦叩马谏曰：今其师顿散，众心皆动，因其惧而攻之，其势必举。周主从之，执其手曰：余得晋州为平齐之基，若不固守，则大事不成。朕无前忧，唯虑后变，汝善为我守之。遂率诸将追其师，诸将故请西还。周主曰：纵敌幻生，卿等若疑，朕将独往。诸将乃不敢言。癸丑，至汾水关。其主入晋阳，忧惧不知所知。贾寅，其大赦。其主问计于朝臣，皆曰：以省赋西邑，以慰民心，收夷兵，备城死战，以安社稷。其主欲留安德王延宗、广宁王孝恒守晋阳，自向北朔州，若晋阳不守，则奔突厥。群臣皆以为不可，帝不从。开府仪同三司贺拔福恩等宿卫晋臣三十余人，西奔周军。周主封赏各有赐。高阿那公所部兵上一万，守高壁，余众保洛女寨。周主引军向高壁，阿那公望风退走，齐王献攻洛女寨，拔之。有军士告阿那公招引西军，其主令侍中胡律孝卿检教，孝卿以为望，还至晋阳。阿那公复心，复告阿那公谋反，又以为望，斩之。乙卯，其主召安德王延宗、广宁王孝恒募兵，延宗入县。其主告以欲向北朔州，延宗弃谏不从。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于北朔州。丙辰，周主与齐王献会于介休，其开府仪同三司韩建业、沮成祥 以为上柱国，封巡公。是夜，其主欲遁去，诸将不从。丁巳，周师至晋阳，其主复大赦，改元龙化，以安德王严宗为相国、兵州刺史，总山西兵，谓曰：“兵州兄自取之，而今去矣。”严宗曰：“陛下为社稷勿动，臣为陛下出死力战，必能破之。”穆提婆曰：“至尊计已成，王不得折举。”其主乃夜斩五龙门而出，欲奔突厥，从官多散。领军梅圣郎叩马谏，乃回相业。时为高阿那公等十余计从，广宁王孝恒、襄城王晏道计至，得数十人聚。穆提婆西奔周军，陆令轩自杀，家属皆诛没。周主以提婆为柱国、宜州刺史，下诏谕其群臣曰：“若妙尽人谋，深达天命，官荣爵赏各有加隆，或我之将卒逃逸彼朝，无问贵贱，皆从荡敌。自是其臣降者相继。”初，齐高祖为魏丞相，以唐雍点外兵曹，太原白建点冀兵曹，皆以善书记供部帐受委任，及其受善，诸司衔归尚书，为二曹不废，更名二省。雍官至录尚书事，谏官至中书令，常点二省，世称唐白。雍兼领度之，与高阿那公有隙，阿那公憎之。其主敕侍中胡律孝卿总之计兵度之。孝卿事多专爵，不复巡柄。雍自以素习旧事，为孝卿所卿，亦甚郁郁。及其主还业，雍遂留晋阳。兵州将帅请于安德王严宗曰：“王不为天子，诸人实不能为王出死力。”严宗不得已，戊午即皇帝位，下诏曰：“武平灿若，正由公术，斩官夜遁，莫之所知。王公轻视，违谏推逼，今知成保卫。”大赦，改元德昌，以晋昌王唐雍为宰相，齐昌王莫多楼敬显、沭阳王右卫大将军段畅、开府仪同三司函谷湖等为将帅。敬显，戴文之子也。众闻之，不召而至者前后相瞩。严宗发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，即墨内参十余家。其主闻之，谓近臣曰：“我宁使周得兵州，不欲安得得之。”左右曰：“李然。”严宗见士卒，皆亲执手称名，流涕呜咽，众争未死。童儿女子亦成屋染袂，投砖石以御敌。即位，周主至晋阳， 更深，其主入夜。周师为晋阳，四合如黑云。安德王严宗命莫多楼敬显、函谷湖据城南，和阿甘子断畅据城东，自率众据齐王县于城北。严宗素肥，前如眼，后如福，人常笑之。至是奋大硕往来督战，境节若飞，所向无前。和阿甘子断畅以千计奔周军，周主攻东门，既昏遂入之，进焚佛寺。严宗敬显自门入，夹击之，周师大乱，争门相填压，色路不得进。其人从后着刺，死者二千余人。周主左右略进，自拔无路。常遇上士张寿牵马手，贺拔福恩以鞭伏其后，其躯得出。其人奋击，击中之。城东到鄂区，福恩及降者皮子信导之，仅得免。时已四更，严宗为周主为乱兵所杀，始于积师中求长猎者不得。时其人季节入房饮酒，尽醉卧，严宗不复能整。周主出城，积甚欲遁去，诸将亦多劝之还。宇文新勃然进曰：“陛下自克晋州，乘胜至此，今为主奔波，关东响震，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胜。昨日破城，将士轻敌，威有不利，何足为怀？丈夫当死中求生，败中取胜，今破竹之势已成，奈何弃之而去？”齐王献柱国王毅亦以为去必不免，段畅等又盛言城内空虚。周主乃驻马鸣角收兵，俄请赴阵。心有但还攻东门克之。严宗战力屈，走至城北，周人擒之。周主下马执其手，严宗辞曰：“死人手，何敢破至尊？”周主曰：“两国天子非有怨恶，只为百姓来耳，终不相害，恶不也。”使复衣帽而礼之。唐雍等皆降于周。独莫多楼敬显奔业，其主以为司徒。严宗初称尊号，遣使修起于瀛州刺史任城王阶，曰：“至尊出奔，宗庙示众，群公劝破，全主号令，是宁终归叔父。”阶曰：“我人臣何容受此启？”执使者送业。壬戌，周主大赦，削除旗帜，收礼文武之事。夜一楼迁聘于齐，其参军高尊以情书于齐，其人居之于晋阳。周主即刻晋阳，召迁烙之，执尊复迁，任其报复。迁顿首请赦之，周主曰：“卿可聚众唾面， 使其知愧。谦曰：“以尊之罪，又非唾面可责。”帝善其言而止，谦待尊如初。陈光曰：“赏有功，诛有罪，此人君之任也。高尊奉使一国，漏泄大谋，思叛臣也。周高祖不自行路，乃以赐谦，使之复怨，使正行矣。孔子谓以德报怨者，何以报德？为谦者，以辞而不受，归诸有司，以正典型，乃请而赦之，以成其思明，美则美矣，亦非公义也。”其主命立重赏以募战士，而竟不出物。广宁王孝恒请使任城王阶将幽州道兵入土门，杨生取兵州，独孤永业将洛州道兵入潼关，杨生趋长安，陈请将京畿兵出府口，古行逆战，敌闻南北有兵，自然逃溃。又请出工人珍宝赏将士，其主不悦。胡律孝卿请其主亲烙将士，为之撰词，宜曰：“以慷慨流涕，以感激人心。”其主既出，临众将令之，不复计所受言，遂大笑，左右亦笑。将士怒曰：“身上如此，吾辈何及？”皆无战心。于是自大丞相以下，太宰、三司、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三公等官，并增援而受，或三或四，不可生数。朔州邢台仆射高迈将兵侍卫太后太子，自土门到桓邺，使宦官仪同三司苟子义由侍宠纵报，民间机智纵鹰犬博士取之，迈执以训，将斩之。太后救之，得免。或谓迈曰：“子义之徒，言成祸福，独不虑后患也？”迈攘袂曰：“今西寇已据兵州，达官率皆委叛，正作此辈浊乱朝廷，若得今日斩之，明日受诛，已无所恨。”迈悦之子也。甲子，齐太后至邺。丙寅，周主出其宫中珍宝服玩及宫女二千人，颁赐将士，加立功者官爵各有赐。周主问高延宗以取业之策，辞曰：“此非亡国之臣所及。”强问之，乃曰：“若任城王拒业，臣不能知，若金主自守，陛下兵不血刃。”癸酉，周师趋邺，命齐王献先驱，以上柱国陈王纯为兵州总管。齐主引朱贵臣入朱雀门，赐酒食，问以豫州之策，人人异议，其主不知所从。是时人情凶惧，莫有斗心，朝事出降，昼夜相主。高迈曰：“今之叛者多是贵人，至于祖武犹未离心， 请追五品以上家属置之三台，因挟之以战，若不结则焚台。此曹故惜妻子，必当死战，且王师品北，贼徒轻我，仅背城一绝，礼必破之。其主不能用，望弃者言，当有隔意。其主引尚书令高元海等意，以天统故事，禅位皇太子。